做一个祷告，然后就开始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感谢你，主。虽然我们今天人少，主，但是我们知道你还是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中间。主，你真是要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主，就求你真的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口，每个人的心，叫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得着你叫我们得着的这个宝贵的话语和真理。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求，阿门。OK， 所以今天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九到十九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分到十九啊，我总觉得那二十，九到十九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分到九到十九。 九到十九吗？我看看，你给我看看，我看我咋写的。 是九到十九吧？ 九到二十一。 哦，九到二十一，那太好了。所以我就说这是连着的，所以我本来还要讲到这个。 对。 九到二十一啊，那我们就从 第几章？ 第四章。那我们就从那个 Cathy 那儿往那边念，从第九节开始，第四章第九节。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蔑视。 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下线。直到如今，人们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学基督的，是不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因此我也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我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 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好，谢谢。我觉得我们今天，我就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哈，因为这一段呢其实讲的，我理解就是讲的一件事，但是呢又讲了保罗对他们的，就是对他们信徒的要求。一件事就是实际上是讲一个为父之心的一件事，所有他讲的这些话都是围绕着这一件事讲。那他后讲完之后，他又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所以他讲说，实际上作为一个他是个使徒，但是你要推广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牧者，或者作为一个不管是你小组长也好，作为一个你我们这个同工也好，怎么才能在教会里应该是起一个什么的作用。我觉得他整个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呢，我觉得我的感动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那我们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就是说在教会里这个为父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在座的基本上不是基本上所有人都有父亲，对吧？然后呢还有人做父就是不是我们大部分除了 Brian 之外我们剩下的这些弟兄都是父亲。所以呢我就读这段时候一直在思想说两件事，一件事做父亲的父亲本身是怎么想， 第二是说，作为儿女，我们怎么想我们的父亲，我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把这个搞清楚了之后，才能搞清楚到底保罗做这些事是干什么。因为保罗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呢，我觉得整个一段就是围绕这，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家一起讨论。那开始呢，可能要把一两件事搞清楚哈，就是第九节，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还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好像定死罪的囚犯，这个有没有说不清楚？对，因为在当时那个罗马，你看过那个《Gladiator》就是那电影那个 movie 啊？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就是角斗的那个，就是说当时他们在角斗的时候呢，是那种。先角斗士不是那个你去意大利那个罗马那个圆的那个角斗场，那角斗士呢是 professional， 就是职业角斗士，那就角斗。他们角斗的时候不一定杀死了，就是真的就斗可能会有受伤。然后完了之后，压场戏就是把那个死囚放进去，比如说跟狮子之类搞一搞，最后就叫那些狮子把他们都吃掉。说白了就是你要厉害，你就基本上都吃掉了。所以那个电影演的是那些人进去怎么跟我都忘了，还是跟动物还是跟那个真正的职业那些，但是那些就是死囚犯，但是那是压场戏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高潮了，没错，所以坐在场里的全是那个贵族，再加上这个观众花钱买票的观众，一起就看着这些囚犯被这些动物吃死，狮子啊什么老虎之类的。所以他讲的是说是这个背景，但是他意思是说，他说他不是说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他意思就是说，神叫这些使徒做的这些事，就是耶稣死后复活升天之后叫做这件事，实际上是一个压场戏，然后呢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呢只有两个是给世人观看又给天使观看。我记得我们在教会，我有时候听讲道啊。我记得好，这个经常说我们是演一台戏给世人，经常说给世人观看，知道吗？所以我以前听了这个总是特不舒服，说演戏都是假的嘛，就是说就好像是，其实你仔细看这，他不是，他是说，他说所谓的戏嘛，他就是说，他是讲的是在那个特定环境下，那些人进去在那角斗场里，那是真刀真枪，真死真活的跟那狮子干，不是演戏，其实不是演戏，是你反正你要不然就死，要不然你就活。基本上那些人都是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不是说演给别人看，他是说在那个罗马那角斗场里，他叫戏，可能你比如说叫戏院，中文怎么翻，然后给看，但是而且他不是光给世人看，他要给世人和天使看。那你觉得说，我在想就是说世人和天使他看的有不一样吗？比如说他们俩看的 what's the difference， 世人和天使。其实你要延伸，今天我们还是在这台戏还在演嘛，这不是最后的末世，是让我们今天每天做的事情又给世人看又给天使看，那 what's the difference？ 比如说我们服侍也好，我们出去传福音也好，我们出去医治也好，世人和天使看的东西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哪不一样？ 感觉世人就是看到的就是表面的那些东西，天使看的到底有多少，你做了多少。 我觉得你讲很好，我觉得我理解就是说，世人看的就是我们世界上的做事，比如说我们服侍也好，我们出去给人治病，治好了没治好，或者我们出去传福音。我觉得天使是在灵界，所以我们在物质界的事我们都知道在灵界有个对应的东西，我觉得天使看的是灵界的东西，灵界的东西包括我们心思意念，对吧？对不对？就说比如说我现在在教会，我可能还挺好，人说你看你有服侍，这是我们世人看见的，包括这个，但是灵界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天使看见实际上是跟神看见是一样的。你记得当时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Job， 就是那个约伯那个在天上那个神和那个魔鬼在一起，他们看的实际上是灵界的东西，对吧？他说你看你那个约伯虽然这么好，你试一试。所以但是约伯他现在不知道，但是他内心的东西是能神和，我觉得神和魔鬼是在上面都能看见的，因为它是灵界的东西。所以呢我看完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 所以这儿的天使指的是好天使也是坏天使？ 我其实不知道，我仔细读了英文，他写的是 angels， 所以我觉得指的是好天使和坏天使，不是指的那个撒旦，因为他指撒旦的时候他总是好像大写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Angels 是指好天使和坏天使。有的时候你知道圣经中文有的地方我忘了是哪地方，好几个地方就说天使，他那讲的事实上是魔鬼撒旦，他那个天使，因为英文里头他 either 是一个大写的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所以呢这个是好天使和坏天使都有。我觉得我 personal， 因为我查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它是一个 angels， 是复数，而且是小写的复数。所以呢我觉得保罗里这里在讲的就是说，因为你记得上星期柯宁在讲的时候，是我记得他在讲有一些智慧啊，有一些判断啊，然后就带下来，然后保罗说我们其实呢神把我们放在这儿，好像是他讲的是神给我们放在这是一个真，其实真的不是一台戏，是一个真的在那环境里的一个角斗。你仔细想，那最后那就是生死，前面那个他那个罗马前面那个角斗是 professional 斗的时候呢，虽然也是真斗，还是说人家是职业嘛，职业肯定有些规矩，他到最后把那些死囚放进去实际上是没有规矩的，就是动物一波死囚一波就把它吃掉了，你要是搞不定就吃掉了。所以他说神把我们放在这儿，那这一台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个东西就是说是我觉得今天对我看完对我的启发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演戏，这很难听了，我所以我以前听着很不舒服，但是你看完这个背景就知道了，实际上我们每天做的，世人也在看我们，神和天使也在看我们，对不对？我记得就是说，我就觉得以前在教室，其实今天也是在教会好些服饰哈，有就是在外面都是一样，在里面有可能就不一样。有的时候，神是能看见的，天使也是能看见的，我们外面的人可能是看不见的。其实好些时候，这是我觉得第一，那我觉得往下走呢，我其实就是觉得想，这我是想我 summarize 一下，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到讨论，我不全把它讲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那保罗在这里讲说，那我们在教会，我们作为一个牧者也好，作为一个带领信徒的人也好，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第一就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是在物质界和灵界同时发生的。同时发生的不是光表面的一些现象，是你心里的，你可以表面做得很好，但是心里没有，所以在物质界好像已经做了，但是在灵界实际上那东西没做出来，我觉得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第二就是说你看下一节就是第十节，基本上讲的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要读英语，你就意思就清楚。他说他第一个他说的是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他没说我在基督里是愚拙的。你记得当时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柯宁那次带的，就是说这个智慧和这个，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所以呢，英语讲的是我看看，英语讲的是 "We are fools for Christ"， 然后他讲的是，他说你聪明是什么？他没说 "You're wise for Christ"， 他说 "You're so wise in Christ"， 所以他实际上是个因果关系。他说我们就因为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做了世界上觉得很愚拙的事情，才使你们这些人信了主，然后在基督里变成一个聪明。它实际上是一个因果，我理解是这样的，因为他写的是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就是世人看着我愚拙，但是你们在基督里是聪明。其实这些人在基督里是聪明，在世人看还是愚拙的，就是这个信的这些信徒，其实对不对？那下两句呢，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他说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包括肉体和这个灵界的都有。那我觉得这一段基本上讲的，让下面说他说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我觉得是 基本上十十一基本上讲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使徒，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能带领信徒的人呢，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为主的缘故牺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不管是从物质上还是其他的上，我看见的是这个，这个其实跟我们为父的心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一会儿讨论，就是说你做父亲是不是要牺牲很多东西，或者你父亲给你牺牲很多东西。嗯，然后呢再往下看，就是说再往下到第十，一会儿我们再返回来哈。你那个再往下是说，嗯，他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所以呢他，我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看这段意思就是说他用生命来做见证，他用生命来做见证。这就是耶稣讲的，就是耶稣一直在讲，就是说你要爱你的仇敌，然后打你的左脸，你给他右脸。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在这一段里我觉得。然后再往后呢，就我觉得进到主题，他说他说我写这话不是为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我觉得这个写的是非常我看英语是讲的是说对，他英语的讲的是 for though you have 10,000 instructors in Christ， 但实际上也是好事 in Christ， meaning 这些人也都是信主的人， OK， 没有说这些人是假的，像其他地方。所以这些是真的信主在 in Christ， 但是他们只是一些 instructors， 告诉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或者给你讲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但是他说 yet have you not many fathers。 所以呢他说，他英语也是讲，他说我看中文是讲说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灵，是因为我用基督耶稣灵分。我觉得这个就点出来是说，因为我用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然后呢我不是光生了你之后就告诉你怎么做然后我就 go away 了，我是做父亲在这儿。实际上然后他下一句马上就说，所以我求你们的英语用的一个词呢是叫beseech， 就是在那个我看这就是非常的恳切的请求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所以呢我觉得这几句基本上就是说总结了，说保罗说你要是在教会里服侍，做牧者也好，做带领的牧羊也好，你就要有为父的心，然后呢效法我。但是保罗这里并没有说你有一万个你有一万个师傅，这些师傅都是没用的，他没说吧，对不对？他哥林多前书也说这些恩赐都是有用的，然后呢但是他这里讲说你为父的确实不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这一段的主题，我觉得。所以呢我就说然后我可能再稍微解释一下，大家有没有说从第十七到第二十节第二十一之间知道是他讲什么意思吧？就是说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去，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段意思的 background？是因为记得他们说有人是那个 follow 保罗的，有人是 follow 其他人的，对不对？ 嗯， 所以呢有一些人就在那个时候讲，就是说保罗不敢跟我过来，不敢来跟我们辩论。就是当时有人就是说他们不同的，就是保罗实际上以前也说，他说我讲的语言很怎么讲，就是说别人觉得是很愚拙，但是我就要讲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他们当时有的人呢，这白广就是说他们有的人呢实际上是说，哎，你保罗，你觉得你对我觉得我对话，你过来跟我辩论一下，我会跟你辩论，你辩不过我。所以他讲的是说，有些人自高大，以为我不到你那，其实呢，如果允许的话，我会到你。但是他说我要去的时候呢，不是那些自高，我要知道的就是说，我要看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全能就是 power。他说不在乎你怎么讲，所以呢，他这段讲的是说。他先派提摩太去，然后他说大家一定要怎么接待提摩太。那他同时说不是因为我不去不敢去那些自高大的人说辩论，不是我不敢跟你辩论，而是说 我现在神没叫我去，但是要去的话我会去。那我去的时候也不是跟你辩论这些言语，我要看你的全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后来这段是讲是讲这意思。那我觉得回到以前呢，我就想说，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Before 我们讨论吧，就说还有什么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下为父之心，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这些其实在座的大部分人也都是，也有刚信主的，当然我知道，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时间也蛮长的了。然后呢，其实我们小组其实不是，我们小组像我们这样不，并不是说一个小组长、两个小组长把小组搞起来，实际上大家都有很多服事。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这些保罗的话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带其他的信徒。所以 before we go there， 就是说大家还有什么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或者。 这全能是什么意思？ 全能，英语是 power。 英语呢就是 power。 那我觉得是这样啊，我想了几件事儿。刚才那个 Cathy 在唱歌的时候还在想，就是他讲的那个，你看他说不，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 power。 他那个那你说以前那个不是，就是说圣经里不是讲是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是 word。 他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那为什么神的国又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呢？难道言语和全能有什么 difference？ 不是，言语和这个道有什么 difference？ 后来我看英语讲，他这儿讲的是说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a matter of talk but of power。 他就说你看 talk 和神的道是有能力，但是他说你这个 talk 是没能力。所以呢，就跟他讲的这些自告自大的人，他在那阵讲，就说你们这样讲，就说如果我们把神的道变成了一个知识再讲出来的话，可能听着很有道理，但是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没有能力的。而且刚才在那个 Cathy 在祭麦的时候唱的那个倒数第二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动啊，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想，我们一方面我们像我们小组有很多操练，又是不管是这个方言也好啊，医治也好，是不是有很多操练这些东西。那我们一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讲说，哦，这些都是好，但是最大的是爱，没爱其他都是没用的。哎，这个东西我以前就是总觉得有一些，好像有一些不能叫矛盾，就好像稍微有点 conflict。 刚才我唱那个歌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当时的理，就是如果你真有跟神一样的爱的话，你一定有所有的恩赐，一定有。但是你有了很多恩赐的时候，你不一定有跟神那样的。所以呢，我当时感动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就是你仔细想，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比如说医治的能力为什么没有出来，为什么医治能力没有出来，我们有很多，对吧？我们说哎呦，我们可能不像耶稣一样，耶稣是无罪的。你看耶稣行在地上行了三十多年，他第一他是无罪的，我们有罪所以可能出不来。第二呢，他跟圣灵同在，我们跟圣灵不同在。其实呢，我在想，这几个都是 overlap， 都是重合在一起。耶稣是就是他的爱是完全，耶稣的爱是完全的，所以他说在爱里面有句话，耶稣的爱是完全的。他完全的时候，他的能力才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好些时候呢，我们容易把这些分出来说，哦，这些 practice 怎么讲？这个恩赐的都不对。因为我们应该去 practice 爱，我们应该有爱，我们应该有爱。那另一边就讲说，哦，你这有爱不行，没能力，你看我这个恩赐出来了，我可以医治。其实这两个讲的是一件事啊，他讲的是说，如果你爱能完全像耶稣一样，你的能力自然就像耶稣一样。但是能力不一定是非得彰显在 就说医治，比如说我在想，就是比如说 Mother Teresa， 她的这个爱是非常完全的。那你看她有没有能力？她能力极大，她能力极大。你说，哎，她没治过病啊？但是你知道，就因为她在印度的那个，她当时有多少那些 organization 就去了，就帮助她那孤，她一个人救不了几个孤儿的，她在那儿每天搞几个就够了。但是后来是就是因为她那个爱，那个能力是从那儿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就回到你这个 point 啊，就是说，我觉得全能是 power 呢是能力 ，power 是能力。那在这里，我觉得其实不是 conflict， 就说，哎，那保罗为什么没谈爱？但是你看他前面讲这些父，那你回到前面这些，他跟这些人说，你别管跟我说，你这不在乎言语，而在乎全能。他的全能是什么？就是前面他讲这些，保罗刚才刚讲完，他说被人咒骂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就忍受，被人毁谤我就善劝，这个就是能力，这个就是能力，对不对？不是，这就是能力，这是能力的一部分。所以呢，我觉得能力是讲这个意思。那所以我想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为了叫每个人都发言哈，我们最好能更有让，今天没多少人，我们有时间有的是啊，其实。然后我们就在想，我们有父亲，就是我们全是儿女，那我们在想，就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哈，我们对自己父亲的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的？还是就是说 whatever 你 feel about 你的父亲，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有帮助。然后呢，我们做父亲的呢，做父亲的这些人，我们对儿女是一个什么心态？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我觉得耶稣，我们天父是一个完全的父亲，完全的父亲 ，no question。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缺陷，但是呢，他讲了，我想保罗也不是完全的父亲，对不对？保罗他也不是一个，他不是神，但是呢，他说我要用为父的心来做这件事。其实，就是说我们今天跟那个我跟刘红有一些讨论，其实就我真的今天正在看这个东西。我比如说那个孝栋牧师，我认识他很，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在一个小组，所以他也就是跟我们这做的一样，他当时也就是一个他们夫妻俩都是这个，都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属灵的基督徒，所以呢就渐渐认识了。我觉得他非常聪明，他以前是那个卡耐基梅隆 PhD 学 computer science， 然后讲的，哎呀，圣经熟得一塌糊涂，然后特别聪明，然后有问题全能回答，真的就是那感觉的，讲得又清楚。然后呢，我觉得他做就是做传道之后，我觉得哎呦，这个讲道讲得也好，我也喜欢听，因为又有条理，有这个。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后来这些年，你看那个孝东牧师，实际上他是那个为父的心。我其实不觉得他讲道水平肯定是在提高，但是我没觉得他有那个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非常质变。但是他我觉得他做人就是从。他自己没孩子，他从以前跟我们那接触，我觉得到现在他那为父的心跟以前 totally different。 我觉得其实在这一点上来讲，作为一个牧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有可能他解释的东西，他其实很聪明，他大部分东西都能解释得很清楚，但是呢我还是发现经常有时候我跟他讲的东西我不一定 agree， 但是呢我觉得 it doesn't matter， 因为他那个为父的心呢是跟以前 totally different。 我觉得我看保罗这段时间这一段的时候，就说师父虽有一万，我们教会来讲到的退休会也好，什么周日讲的那些好的讲员也很多，不是说他们不为父，至少在我们教会里不是父亲。他来了之后他讲得很好，我们很爱听，我们灵命有血的事。但是呢，你真正的回到你教会的时候，你需要的什么？我觉得在我们小组里也是这样，就是说我这人，你要想叫我开始，我这样我开始一下，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走一圈，我们这么多时间要光听我自己讲。我第一呢，我在回想啊，我在回想我父亲的时候，就是说，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就是说我在有一段时间觉得他还是很厉害的，就是不管，因为他是做技术，在学校里做教授，我觉得我父亲很厉害。很聪明，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渐渐的有一段时间，你上完大学，基本上就觉得说，跟我也差不多，我已经差不多到那水平了。基本上在这个技术上，各种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 respect。 然后呢，我觉得等到这些年，就我已经忘了中间的很多时间，但后来我们比如说我们长大了，然后我们结婚，我们生小孩之后呢，我好像觉得我父亲其实对我帮助好像不大，不能说难听，说没什么用处了，我不是那意思，你知道吧？就说你就觉得他需要你，你已经不需要他，他可能还需要我，因为你看他岁数大了。然后呢，直到我有了孩子之后，突然才明白，就说实际上做父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宝元可能最清楚，在我们这几个父亲里头，就是你那高兴了，你小孩生了高兴了不知道几天之后，突然想这个小孩 is going away， 突然在想，你知道吗？就是 the moment they start， 你突然发现 is going away。你知道我突然在发现，这个做父亲，就是是一个实际上是你乐趣的，乐趣很多了，非常乐趣。但是呢，你又发现这小孩更有味。实际上你在，但是呢，你为就是我不知道做母亲的了。我太太经常在，我们俩就我觉得做父亲和做母亲非常不一样。我尤其是女孩的时候，你看那个我经常跟我太太以前跟她说，哎，我说等我这个女儿结婚那天，I'm gonna cry. I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真的是那种感觉。然后一梅总说，哎，说怎么？后来我经常说，我经常跟我们那小子说，我说你要是以后吧，要不行就跟 Daddy 住在一起，住在这儿好，不要出去了。然后一梅总说，你这个太自私了，就是这种。你要做母亲做父亲，但是我觉得做父亲，我突然能体会到那种，就是你仔细想，我回想我父亲那种，就是说你看见儿女光荣位，然后呢，而且你还知道你对他帮助那时间，基本上就是说到一定时间就没什么帮助。其实你自己也知道的，你觉得你有帮助，但是你又知道其实没什么帮助，其实没什么帮助。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为父之心，就是如果在我们教，就是用在小组里，因为我带着信主的人不是特别多哈，就是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小组信主都可以，但是呢，我就觉得有一件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在准备的时候突然想，就是李涛是吧？你们有知道李涛是吧？李涛是在我们小组信主。后来呢，其实好些人都就像 Cathy 他们都是这，我不是说对你们没感情啊，我是李涛信完主之后，我带他做的那门徒培训，然后呢我每次就去报告，我们俩中午找个时间去问，其实我没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但是呢我准备说，我就突然发现后来他当小组长了，你知道我每次听见有人要说他不好的时候，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我都没 realize， 我准备说我突然 realize， 那个就是为父之心，就是你不管你孩子怎么样，我们的孩子每个都不 perfect， 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孩子是 perfect， 那个孩子就是 perfect， 然后你可以说他，别人不可以说，对不对？我们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保罗讲说我在，但是我在想我这人爱心极少，我这人爱心就是 one of the， 基本上就是说可能在我不是想不是我这不是谦虚了，我这人就不是特别，就是我这人爱心特别少，所以如果我爱心这么少，还能说，哎，有人一说李涛，我立马心里就不舒服，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记得有时候听见人说，哎，那个他们那小组怎么样，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我觉得，那你想保罗那是什么心在他那里头？而且在座的我知道有爱心比较多的那是什么呀？我基本上就分享，我就是这么想，我不知道从这边走还是从这边走， 那边走 那边。 没有，我觉得分享的结果是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小组里应该怎么行，在教会里应该怎么行。 就无恒先来。 无恒 啊，今天正好还遇到的就是这个做父亲的这件事，因为我上，我家里的孩子要上初中一年级，然后今天开始突然意识到要安排很多关于学习啊。所有的事情等于都要开始要面对它，然后今天在安排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突然想到，就是说我自己很急，说做父亲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抓紧，因为他下面下午3点钟就要放学，然后有这一段时间是相当于就没有人管，比如送到中文学校，中文学校对于这种大孩子也是基本放任自流，所以就或者说有的类似的，他们这个孩子就自己走回到家，然后就或者有 朋友一起回来，基本就有一段时间这个孩子要完全完全自己来约束自己。然后我今天看到了，那我们孩子离能够还差得太远太远，如果给了他这样一个自由选择，实际上会拔得一塌糊涂。然后我就跟萨琳娜就反复说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非常严厉的约束，要做什么，你要去干什么，你自己，当你自己有独立时间，你要去怎么去，就要自己要去努力。我就想那种严格，当时我自己肯定也不是很愿意，我那时候肯定也是很想贪玩，也很想去放松，但是由于那样一种严厉的要求，约束，使得我至少在那一段时间还在成长，在，所以现在呢，在我面对孩子的时候，我就今天就特别想，跟三林就说，对他要求严，不能玩游戏，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该有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吃饭就要像吃饭那样子，做所有的这些生活中的细节，今天一股脑恨不得什么都要按照最好的标准来要求他，但是欲速则不达，最后吵成一塌糊涂。所以今天当然可能不一定符合这个主题，但是就是说想到就是说，我就今天说了好几次，我说我现在特别感谢我父亲，在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自己，有选择或者能够约束自己的时候，严格的要求了我，那我觉得我很感恩。那么如果回到这个呢，我也希望能够用同样的对待孩子，但是也可能这款教育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了，但是就是说回到这个主耶稣后，就是我走的这个曲曲弯弯的路哈，我就是想主耶稣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呢，自己可以选择comfort zone 去 take easy， 可以选择去努力向上，可以选择更加的借助圣灵去更好的去走同那个路，但是自己有的时候就是当有了自由选择，就像亚当夏娃受了诱惑，自己给自己找借口，自己就说有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按我自己的话说，至少在每一个时间段里都要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做无愧于，就是说能够真想基督耶稣能够很严厉的能约束我，就是今天就是这么想。 但你讲的也，因为你看他保罗也是在一直警告他，然后后来二十一节还说，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还是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因为他两个都有，其实所以他肯定是做得好，做父亲，一个是严格，同时有爱心。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就是说你父亲严格管教你，但是他肯定是有爱心在后。我觉得， 也就是说，当时我并不理解你，只是看到严格。 是，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看到更多的是你的爱心，不怎么看到你的严格。 是， 然后现在对我的孩子，就像你说，也可能，严格要求是你们更多的也要在这个过程里把这爱心。 所以我们在小组，就是在教会也在小组里，对新的出信的或者比较时间短的也是这样子，是吧？应该 是这样，让人感到这个大家庭的这个温暖，感到这个我们都是基督徒的那种相盼，感受到那个基督徒之间大家是一个像一家人一样，像这个能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能够把这个心里所想的 我没听明白，就为父的心跟做师傅有啥就是特别的区别，在基督里 跟做什么 做师傅，做师傅不就是教很多东西吗？那为父的有啥区别？ 师傅你知道他这个师傅可讲的是 instructor， 就是跟你讲道理、 讲道的不也算吗？ 讲道理，讲道的是算，但是讲道的也可以为父、 就是有啥区别这两个？ 我自己理解的区别是说， 就问他这个人教我敬拜，教我祷告，教我什么的，教我医治，他不就是师傅还是？ 那还是不，比如说我要是一个，我只能说，比如说我是个老师，我教很多学生，然后同时我要教我的孩子。我教学生的时候哈、我觉得就是一个，当然不是说就是一个 instruction， 我要把它教会，比如他教你敬拜。啊，你师傅，你是怕我攻击你师傅还是？ 没 。比如说，不说你师傅了，比如说他谁教你讲道，教你敬拜，这个是那个，但是为父的心应该，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就像吴恒讲的，他又有形状，有爱心，就是我真的讲不出来。我们有孩子也知道，就说你一方面又想让他好，是不是？另一方面呢，就说你又严格又出于爱心。 简单的讲，就是一个有心，一个没有心。比如说，我说的是有神的心和没有基督的心啊，是这个区别。你比如说在教会里头，假如说同样两个牧师，或者同样两个长老或者执事这样子的，那可能这两个人对我，比如对我都有这个各方面的教导得着，可能跟这个学这个都能学到很多圣经的知识或者怎样的，或者服事的经验。但是如果一个同工，那个牧师他对我有心，他对我有这个爱心的话，和另外一个牧师对我只是一个教导，我也能得着很多东西，这是不一样，这是区别。所以这地方就是这个为父指的更多的是那个他有那颗心，对你那个爱心，对你有爱心，他跟你有关系。那个师傅就像比如说远志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讲道的牧师，可是他来到我们教会，我听了他的信息仍然有很多的得着，可是他跟我没有 personal 的关系。在基督里头当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但是他跟我没有这种 personal 的关系，就是这是这个区别，这儿讲的这个区别。 那这里说学基督的师傅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那岂不是听 但是 这要警醒吗？他说你要 师傅有一万，为父的不多呀。 对，但是师傅本身他也不是，就跟好像有好些人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对吧？有很多人属灵恩赐，他不一定能牧养。 我说两句 啊，你来，正好你来。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说，慧言点出来那个为父的心非常重要。这个父亲也可以当老师。但是父亲跟老师是完全不同，对吧？当你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你除了爱他，你实际上你有一种牵挂，一种责任。这个孩子就是说他时常的在你的心里面，他的一切都在你的心里面，就是说他的成长，他的高兴不高兴，他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牵挂里。所以实际上你说你生了他以后，作为父亲来讲，他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甚至有的时候他的生命更甚于你自己关注你自己的生命。所以你说到教会这个讲呢，你说那个牧师讲道，那就对吧，有些人都很能讲，但是讲完他就讲完了，他有没有，但是对这种对我们这种基督徒，他有没有像一个父亲来对这个就差别就非常大了。你包括这个牧者也是这样，对，我就是牧师，我就讲道，我什么我也关心这个什么事工各方面，但是他是不是也像在对他的自己的孩子？但是作为父亲来讲，每个父亲也都不太一样，对吧？有些父亲的话就是管你是管你和其他的，对吧？只有我们说呢，有些父亲比较严厉，有些父亲没有那么严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作为一个父亲，有些时候他可能表现就是他就是对孩子非常严厉，他就觉得就是好。有些呢，他就以为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就是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不是重点。我觉得是做你在理解为父的心的，这个不是。重点的就是说，真的就是说，生了你这个父亲，你这个责任在哪里？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你就是那么去关注他，你就那么去， 那很多种不同的表现，我觉得这中间就是一种，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在，比如说像他说的，师父饮一碗，为父的不多，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有没有为父的心。 我觉得保证讲下去，这个刚才把它扣下来，真的，我觉得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你生命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跟着宝元讲，就是启发我有一个，就是从这一段保罗讲的为父的心，其实更有一个是牺牲的一个精神。保罗在这儿也讲了，他要做像死囚一样，到最后给演戏，但是要付上生命的，付上那个更多的那个，真的生命都要付上，因为被狮子吃了，被野兽吃。然后后面他也讲到他们要赤身露体啊，他们又饥又饿呀什么的，然后还被人家笑话，作为愚拙的。然后其实你们这些孩子的反而倒被看着还挺聪明的那样子。我觉得当父亲的就有这个父亲的心，就像刚才那个胡言举的那个刘牧师的例子也是，他为教会为众弟兄姐妹真的是摆上的，可能只有神知道，我们都看不见的。可是做教师呢，讲完就走了。但不是说他做教师就不是父亲，他可能在他的那个服侍的那个地方，他也是为父，一定是为父的。他在他的那个， 那你说为父，你总是想着我还能做什么，为孩子还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就是说你能做的，你绝对不会去做，不会不做。你就是为孩子牺牲的，那是绝对是没有任何的。当你有一天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对你的孩子已经做帮不了他什么的时候，作为一个父亲，那是也是一种非常残酷、非常那个什么的，孩子大了， 那种很喜乐。 对， 你很 对， 那种 愿意做到那种程度，觉得你帮不了孩子，但是你那个心为父的心还在那里。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teacher 呢，就是保元讲，就是父亲可以做教师。我觉得不一样的是这个，就是说。做教师来讲，我觉得是因为我父母都是教师，经常跟我讲，教师喜欢好学生，教师总是喜欢好学生，就是真的是这样。我相信讲这个在教会里讲到这也是，比如说哎，有些人哇一听就明白，然后讲的话，但是呢父亲就不一样，父亲看自己孩子，不管孩子是在哪个情况，父亲都很欣，就是我觉得都很欣赏，就是他能欣赏到他们就是小孩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时那个以前那个我老大，以前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还有时候经常现在大了开玩笑，我老大特别小的时候游泳，他打个网球之前他游泳，他第一次参加 swim meet 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游多长时间，而且他最小的一个，然后呢就去了，结果人家好些人都不去，然后我就去了，傻乎乎就去了，他又最小又没游多长时间，然后人家那一游，我那真的第一次去，然后他那个他被人落了，他不知道忘了游多少米了，落了整个一个25米的泳道，你懂吗？就是人家都 finish 了，他刚 turn around 的最后一个 lap， 你知道？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在录那像，现在我找不着了，我在录那像，然后我说他在水里也听不见，然后我们那个老大师还挺玩，他游泳好时他也看不见别人在哪儿，反正说啊自己还在游，人家都 finish 了。他刚 turn around， 你知道吗？你做父亲就是，哎，当时特 proud， 你知道？我当时觉得，哇，你看，我一边给他录像，然后一边给鼓掌，那整个场上就我一个人，他那时候他就一个人在游，哦，还有一个家伙，还有一个小孩，我记得特清楚，游到那儿一看，完了，自己就爬上来了，就没游最后一个 lap， 你知道？然后呢，我这个老阿就游完了，自己就爬上来，自己还不知道呢，你知道？他从来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他听见了。他说：“哦，他说那个我第一次私密的时候，我是不是最后一名？”我说：“是最后一名，不过 that's okay。”然后你知道吗？我觉得父亲这个，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为父的心，实际上他不看你这个人聪明不聪明，不看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觉得这是他孩子。然后呢，他真的 proud， 还不是我跟你讲，还不是在那儿他游最后一名，我在那儿说：“哎呦，这多丢脸！我这游最后一名。”你真的还得真 proud， 你真的从心里去说：“哇，他这个最后。”这个这么点小的还在后面 finish， 这个也是很重要。我觉得在作为，我觉得我们像刘牧师也好，其实像润峰，我也觉得是润峰以前讲东西一直讲得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就是 over the years 他开始对人变得比较关心，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谁认识润峰，十几年以前认识润峰， 跟人都就没有什么跟人的，你们都不信是吧？赶快去问一问。 这 不 是 都已经 掐了。 对。 但是 over the years， 你看他那个，他真的就是他，哎，我就是看着他，他就是真的很关心你那种样子哈。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但这是神做的，我觉得这都是神做的。但是我觉得宝元那段讲的好，接着分享，这还要，要不然我们要叫。 叫 father 的说一下。 father 先。 father。 父母都可以，你说吧。 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是我给你讲了，我这里就明也明白好多东西哈。我觉得保罗这里说，我在因为他说这为父不多哈，所以这十六节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父为父的和师父的区别，就是师父可能是教他一个东西啊，教一个恩赐啊。或者圣经讲一点啊，但是为父呢是要教孩子一些生命的东西啊，这孩子是要效法他的。 嗯， 保罗他说为父的不多，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为我对你们好像是为父。我觉得他那效法他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提到，就是也是前面提到，就是保罗他说这个，他就是我们定义就是在这个基督里面，我们要做愚拙的，我们要做这个软弱的，然后叫别人啊。叫我认为是我生的孩子，叫他们在基督里面聪明强壮。我想那个他叫那个哥林多的教会的那些信徒学他，学这一点，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这些人好像有一点自高自大啊，他们总是觉得那就是争论他们之间啊，所以一有争论的话，在前面我记得第二章说的，他就是你贵重这个轻那个，实际上是因为你们自高自大。如果你判别两个牧师这个好那个不好，那贵跟着就前面说是因为这可能有自高自大的心在里头，所以保罗这样说，他说这块你要效法我啊，就是我们宁可在人面前我们是要愚拙的，要软弱的，为了是要造就人，就是造就其他的信徒，叫他们在基督里面更聪明更强壮。我觉得这可能是为父的一个心啊，我们为父的可能对孩子那个就是宁可我少吃一口，就要叫他多吃一口。那可能老师不是说老师不好啊，但是刚才就 Grace 说跟老师那个都不知道有这学生是吧，啊，我们可能这个话其实反过来说，就是一个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学生可能有很多啊，但是他的孩子可能没多少，他跟讲道他底下一万人讲道他可能没有几个认识是吧，但是他可能重点关注的培养几个他孩子可能不多。我觉得这就是区别。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也是跟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也是跟我们大家都说啊，我觉得就是我就刚才那个慧言也说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的一些东西，为了比如说哈，我们就说为了一节圣经，大家有不同的见解也正常嘛。但是吵架这个，那你说这个问题呢，就是那就是是不是应该有更后面那个，就是他的信望爱，我觉得这个就更重要啊。就是这节圣经讲清楚了，完了吵架了好呢，还是大家？有了这种讨论，有了交流呢，大家有互相之间这种爱更多的，那哪个是更重要？我觉得可能啊，应该是啊，应该是在灵里面成长，这个应该是这更重要。 非常好，非常 好。我就讲一个跟这个父亲有关的这个见证吧。像我之前吧，就是说刚信主或者信主有一段时间内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对耶稣啊，对我这个父亲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哎，这个父亲好，真好，有求必应，有什么问题你就祷告，哎，基本上都能成。然后就是说你的无论是工作上的、生活上的、人际关系上，你只要祷告，哎，这个事情差不多就能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说祷告了没有什么结果，就基本上都是按照就是说你所期盼的那个样子，就可能说不是你所想那个样子，但是说按你期盼那个样子都有结果，都蛮好的。但是有一天就是说在我睡觉的时候吧，做了一个梦，就是对，然后做这个梦以后，就是让我有一个认识，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一个智慧的开端。以前我也听过这句话，也知道啊，需要敬畏我们的父亲，但是我就是说。没有一个这种非常真实的这种感触，怎么个敬畏法？就是说，敬畏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是敬畏啊？是就是说，到底是 突然有一天做梦，就梦见我正在雨林里，然后突然间就听见了就是说神的声音，他就说我儿，后来说是回家的时候，我后来就是惊叹息了，他就说我儿当时那句话就是说在我的梦里出现那句话的时候，是真就跟圣经里面说的一模一样，就是有那种晴天一个雷的那种声音就在你耳边响起来，非常非常让你就是说听到那个声音以后，你瞬间就感觉啊，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就是说让你站得住的东西，那个声音一出来你就发现就是一个炸雷在你耳边响起，然后你就发现你所有的毛孔都开始紧张起来，就是说哇，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发自内心的一个那种震惊的感觉。后来当我醒了以后，就是说经过这一次以后，我就发现，然后再去跟神有一些交流啊，有一些就是说祷告之类的，你就发现就是说你在认识他的方面就相当于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了，你就发现他所给你就是说他所在你身上做的这些作为，就是说我们正常按我的想法来想，根本就想象不到这个事情的，就是说他的能力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然后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感觉是不是有可能现在就是说对这个父亲还是说他是爱我的，他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有什么我们的需求啊都供给我们的需求，但是说这个敬畏的心就是让我更认识他，他是不是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就是这个见证我的。 漂亮啊。那个姐妹都没发言了吗？我们这至少有两个人发个言，要不然这个不好。Kathy 发言。 我就是上一次我们有一次那个有一次退休会的时候，我们请来一个牧师，我现在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那一次我跟我先生一起去的，然后那个退休会他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很受感触。他就说，当他出来讲道，然后回到他的教会的时候，然后他的教会有姐妹就跟他说：“哎呀，那个牧师你回来了。”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们请的那个牧师他讲的特别好，怎么着。”他听了以后吧，心里就很不舒服哈。可是呢，他说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儿子也是牧师。他儿子开始讲道了，结果他儿子在教会讲完了，别人来跟他讲，就说：“哎呀，牧师啊，你那个这个我们新的这个牧师，我说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他就说他儿子，他说他讲的真好，比你讲的还好。他心里就很高兴。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说为父的心肠，就是他就是有一种扶持的那个心，他愿意做那个台阶，愿意做那个肩膀，让他的。儿女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往上走，可以就是他有就是那个就是为父的心，反正他那次讲的让我很有感触，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他不同吧，他自己就意识到什么是为父的心。 所以在我们小组里，我觉得就是不是小组了，就是教会 in general， 或者是说我们。小组带我们就是带那个，比如说信的或者是比较新一点的那个时候，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如果就像，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说，就像 Kathy 讲，就是如果我们都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看到，我们光说那个在后头在前的时候，应该心里应该是高兴，这种算是为父的心，就是说实际上是看到哦。他比我还属灵，比如说我看看李涛现在比我还属灵，应该更高兴。不能说这个李涛怎么最近比我属灵，我这个闲着。我觉得对，我觉得其实确实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还有没有最后一个吗？最后一个，你这样讲是吧？这。 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觉得他讲到这块就非常让人感动了。我其实特别不想触及这块一开始，因为我父亲去世其实挺早的，我前几年非常孤独，然后就我父亲过世以后， 我后来就是讲我写了一给我们家里人写了一篇文章，就写了一个信。后来我说我感到我生命中从来没有的孤独，就是我父亲过世有十几年了，就是一下好像失去了很多，这个生命中的失去了很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现在我终于意识到，我后来跟就是信主信耶稣越来越接近，从某种程度上我在找一种父爱。就像你们刚才讲的，就是有人他愿意你踩在他的肩膀上，就是无私的爱，就像刚才宝元讲的非常感人。还有就是你刚才讲这个是吧，即使他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孩子，但是呢就是说作为父亲会欣赏他，非常让人感动。这些 所以我想在我觉得就是在教会里，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心的话，就是接受的那一面是能感动能感到，就是一个生命嘛，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在乘船的那种感觉，所以能感到的。我觉得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刘牧师啊，我就觉得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现在回想就是十几年二十年以前，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是还是就是觉得好像有点锋芒毕露那种啊，就是讲东西啊什么都非常那个，现在我觉得他是非常 humble。 你看有时候都觉得其实这就是做父，就是上是做父亲的这个样子，你使他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讲道的这种人，我觉得。 anyway 吧，所以我们到时间了是吧？那我们那王小毛给我们做个结束。 天父，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天父，感谢你通过今天晚上的经文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为父的心，就是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就是这个为父的心大家的讨论真是非常感人。主啊，真是请你把这颗为父的心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带领别人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关怀弟兄姐妹的时候，当我们带着一颗为父的心，就是不光是教导他们，更是有爱有牵挂，真愿意为他们付出，真是喜悦他们比自己强。主啊，真是请你继续教导我们，真是怎样能够明白你的心，那个为父的心，并且行在自己的生命中。主，请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将来的讨论和服事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那我们就祷告。